李家超在当选之后的记者会上提到将马上组班，并且是广纳贤能，上任之后就会优先处理房屋问题以及落实基本法23条立法，重新政改是并不是优先的工作来的。港澳办和中联办都是有发文是祝贺的。你是怎么看下一届政府李家超上任之后的提到一些即刻要做包括房屋问题等等，或者对于他上任之后的情况会是怎么样，有些什么表现或期望你会是想讲一下呢？1872311 1872311，请一位嘉宾跟我们谈，有全国人大常委都是李家超竞选办主任谭耀宗。早晨。 早晨，孙乐文。 早晨，谭耀宗。刚才讲到那个得票率 99.16 的，另外有8张不支持票和4张选票就是说未经填划而属于一个叫无效票，跟你们预估是不是差不多？先讲个得票率先。 我们其实呢就竞选办呢就没有去估计那个票数的或者个百分比的，因为我们就觉得尽做啦，我们努力啦，票数我们都有信心的，因为我们在那个在争取个提名票的过程里面呢，我们都发觉呢选委都是很支持下的我们拿提名票的时候都比较容易咁，所以我们都一直有信心，但是我们就没计啲话究竟最后会有几多少票呢。我们去到最后那日呢即是7号 ,6 号 ,7 号呢，我们仲不断打电话提醒大家即是希望大家去投票支持咁样。咁呢个就得出嚟呢个数字，当然我们好鼓舞啦，好高兴啦，即是大家觉得真係即是说明咗呢啲选委呢主大部分呢都係好支持李家超先生，同埋呢係认同佢嘅政纲。因为对于个人同埋政纲两个方面呢都是得到即是大家的支持啊、认同啊、接受啊，才有这个票数嘛，是吧？ 不过今次都有8张不支持票和4张叫无效票啦。点睇有呢一啲票的出现，有冇反思过当中可能有啲咩原因呢？ 我觉得呢你话100%呢是有少难做到的到噶啦，是吧？但是喺1400多人里面呢攞到99.16%咧，我覺得已經難能可貴噶啦。呢個世界唔好去追求到100%嗰個咩因為畢竟咁多人裏面可能都有少部分極少部分嘅人都有佢自己嘅諗法啟發咁我哋都尊重嘅所以尋日李家超先生出嚟講，佢話無論支持好唔支持好，佢都好都好感謝，都衷心感謝大家有啲唔支持嘅咁咪對將佢化為對自己一個要求囉，對一個壓力咁樣啦，咁就希望就鞭策自己做好啲添啦。 呢個支持票嘅得票率呢成99%啦，咁你覺得反唔反映到市民對李家超嘅支持度呢？就同過往嘅民調比又點樣比較呢？因為有啲譬如時事評論員或者傳媒人都提到話佢同市民嘅接觸亦都比較少嘅，點睇同以往嘅民調去比較啦，同埋點睇佢同市民嘅接觸嗰方面呢？ 其實呢選委呢某種程度上都是代表了，即不是只是代表他本人的嘛，是吧？即是他因為都是選舉產生出來都是代表他的界別、他的組織、他身邊周圍一批人的一些想法所以即是這個選舉委員會呢也都有他那個廣泛的代表性的另外呢就即是現在這樣出來之後呢大家就希望咧，佢即係形成一股力量，所以佢個講法就係我和我們啊嘛，即係我哋大家一齊去為咗香港未來去開新篇創未來，咁就即係去一齊去推動。咁你正話剛才所講到嘅咧，話喂好似都未係接觸到好廣大嘅市民喎咁呢度有兩個因素局限咗嘅。一个咧，我哋嘅时间比较短，即系同佢自己决定宣布出嚟参选，到投票，其实都系一个月多啲嘅时间。咁又要去做一啲准备参选嘅工作，又要准备政纲然后又要去 争取选票啊，向选委咁即係好大量嘅工作。加上仲有一个因素呢都好重要嘅呢，就係疫情啊，因为个疫情嘅问题呢就导致到好多嘅选举工程呢你係唔敢做或者做唔到嘅啊，譬如你话唔可以超过四个人，好多嘅活动係不获批准嘅啊，到佢成为呢个参选人之后获批准嘅时候呢都有好多局限嘅啊，而且呢李家超先生呢佢一直呢就好担心去影响个防疫工作啊，佢对于嗰啲法律嗰啲要求呢就算有啲佢觉得唔好清晰嘅地方佢都唔敢做嘅啊，好多时都问我哋问返佢啲法律嘅背景嘅副主任啊，或者问返团队嘅其他成员都问，喂咁得唔得啊，会唔会抵触啊，会唔会犯规啊，咁佢真係好小心，咁所以就形成呢即係你见你话係好广泛去接触啦，係呀就做唔到嘅。 Okay. 所以你剛才講話，你剛才講到就話即係得票率嗰度咧，都係即係反映咗一定嘅代表性啦。但係我就想點出，因為譬如民調咧，過往都提到，譬如李家超做司長嘅時候咧，可能都係嗰個嘅支持率正值咧，都係有負數嘅。咁亦都頭先都提到有唔同嘅傳媒或者一啲時事評論員都提到啊，你雖然你講咗唔同嘅原因啦，但係都係即係個情況就係比較少同公眾聯繫嘅。咁亦都話佢哋嘅講法就話可能會影響到民眾。对李家超的认受性啦，那个认受性的基础都可能会受到挑战的。你同不同意他的民望或者他的认受性基础会有可能受到挑战啦，从而影响他的施政等等？ 但是我又看回转头呢，又觉得他出来之后呢其实市民普遍都比较都接受的。都比较接受。咁就大家可能又想話，咦，可唔會有個新人出嚟，又會有啲新嘅變化呢？咁係嘛？咁而且你睇佢講啲嘢啊，提出嚟嗰啲嘢，都係一個比較務實嘅人。佢講出嚟啲嘢，大家又可能又比較啱聽。咁所以我又唔覺得話啲市民對佢好唔中意啊。咁我又冇呢個感覺，或者冇一啲咁嘅統計數字去。说明咗呢样嘢，咁大家反为都对佢嚟讲系有啲期望啊，希望佢可以带领个社会啊，可以令到我哋可以喺疫情过后啊，个经济可以快啲翻上去希望通关嗰度可以搵到解决办法。希望嗰、那个年青人啦，房屋问题又可以早日解决，咁反而就喺嗰方面会多啲期望啦。 OK， 嗱，早班方面如何咧？而家，因为我见到李家超就话迫切工作系早班嘅，而家系咪有齐晒啲心目中嘅人选嘅 咧？因为政府换届，咁换届咧就特别嗰阵即系原来叫三司十一局啊，咁而家就准备个架构会调整，又会扩多两个局啊。咁可能三司十五局係嘛？咁睇下，咁呢度咧都要全部揾人去埋位啊，睇下咩人做咩位。咁呢個係重要的。而且我覺得咧，而家咧政策嘅嘢咧，正如李家超先生講咧，佢就話其實好多嘢都討論過㗎啦，咩房屋土地問題，其實一個社會討論到不知咁多，好多報告書。而家問題點樣做？點樣真真正正落實？點樣能夠處事嘅官員？能够真系破解到啲难题，揾出解决问题嘅办法，但系有句说话叫做事在人为啊嘛，咁揾到啲咩人，去做事，去解决事情里面嘅障碍，咁我觉得呢个咧反为最重要，咁所以佢剩翻落嚟啦，你今日已经系九号啦。七月一号就要上庄换届噶噃，咁你剩翻嗰五十日到嘅时间，你要揾啱人啊！呢啲人亦都系适合放喺唔同嘅位置啊！仲要咧中央任命噶噃啊！咁所以咧，我呢方面个工作系好紧迫，佢自己寻日都喺记者会都承认咗，好紧迫。 預計會， 但我覺得呢個係關鍵因素嚟㗎。 預計會唔會呢一屆政府嘅問責班子都會大部分過渡到下屆？ 嗱，我唔想隨便去估，因為我唔係阿李先生。我相信佢尋日喺記者會講得到咧，咁佢可能心中都有啲數嘅，啊，咁而且可能亦都佢接觸到咧，亦都有好多人，甚或可能自動請缨，啊，因為點解咁講咧？即係有啲人可能覺得，哇，以前嗰、那個啊，即係行政立法關係或者個社會氛圍，就係好惡劣嘅。有啲人形容係嗰個入去一個熱廚房嚟嘅，啊，真係好難做事嘅，啊，因而有啲人佢可能都唔想入去，又做唔到嘢，啊，總之吵吵鬧鬧，咁佢可能唔想入去。而家唔係啦，成個環境改變咗啦，啊，大家都可能啊一心係要啊為民解困，又唔係再去吵吵鬧鬧，咁可能啲人就覺得會，咁又佢覺得有得做喎，啊。有作為喎，咁佢咪又多咗人願意參與咯，係嘛？ 呢啲自動請缨嘅人係咪好多都係嚟自政黨或者民建聯方面？你會唔會都推薦一啲人去加入咧？ 嗱，我唔知道，我真係又即係我唔清楚究竟有幾多人。不過呢個我自己嗰個分析估計啊，咁啊民建聯嚟講咧，我哋主席都講過啦，就係話我哋過往都係咁噶啦，啊。我哋不斷希望為個社會培養人才，啊，為民建聯培養人才。我哋有個人才庫，啊，咁我哋就呢、這個人才庫啲人咧，都係經過有啲評估啊、考核啊，咁先擺落去嘅。咁呢啲人咧，如果政府話哎需要人才，我哋好願意啊，係國外啊，咁所以你見到咧，過去都係嘅，有成最多嘅時候有六七個嚇。啊民建聯嘅成員參加到政府裏面去，其實佢去咗政府度咧，佢就成為政府成員噶啦。啊，同民建聯只係保留住一個會員嘅關係。啊，好多嘢佢就以政府嘅政策啊各樣嘢為依歸噶啦。咁但係我哋唔介意。啊，雖然我哋少咗人幫手但我哋認為冇所謂啦。啊，為咗個大局，為咗個社會，而且我哋有人能夠入到政府架構，都係我哋一種啊對我哋。啲人成員嘅認同咯， 另外我就想問，因為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劉少佳就提到啊，話要特別留意咧，就係嚟緊咧要注意美國政府日後點樣同香港打交道，同埋會唔會干擾早班。佢就話按住美國制裁法律咧，任何人或者實體同被制裁人士有業務上嘅往來咧，可能咧都會受到制裁嘅。咁就話李家超咧同特區政府未來點樣處理同西方嘅關係咧，這個都好考佢嘅政治智慧。咁我想先問，頭先提到早班會唔會因為有啲人驚可能同被制裁嘅人士，即係李家超佢係有一啲嘅業務上嘅來往，咁亦都。可能令到他们考不考虑加入整个政府的班子，这个你怎么看呢？这一点 老实说，他就是物色的人选的时候，他们一定会讲清楚，就是可能你担任密集团队之后可能有什么 会受到影响的东西，那一定是会讲清楚的。但我想入得来的人，他这些就不是他考虑的要素来的，那你制裁那怎样？我现在我都是被制裁那怎样？是吧？我覺得我自己做嗰樣係啱嘅，啊！你話就算你美國政府呢啲咁嘅霸道嘅行徑啊，干預人哋內政行徑啊，係我可能係受害者，我自己啊帶嚟有唔方便，我覺得啊冇所謂，為國家為香港而有啲個人甘受啲影響，我有乜大不了？更加覺得我做嘅嘢啱，感到光榮。 Okay. 好 吧，咁所以我觉得呢、這个都唔系咁紧要嘅因素嚟嘅。有啲人觉得我预咗啦，你极强你咪制裁我咪点啫，好吧，咁我一样我为咗大众㗎嘛，我又唔系为自己私人咩利益，系咪我做嘅嘢啱㗎喎。 但李家超、 你因为政治原因㗎喎，系咪 但李家超本身被美國制裁呢一個身份，影唔影響佢同譬如西方唔同嘅國家嘅互動啊，或者同一啲西方政經界人士嘅溝通咧？ 老實講咧，全世界好多國家噶嘛，係嘛？咁你淨有一個美國，咁你唔可以話涵蓋全世界。加上咧，我哋香港本身自己我哋有嘅優勢， 有強大祖國的支持，係嘛？咁我哋仲有好多啊空間去發展嘅，係嘛？啊，一帶一路完善國家、東南亞啊，好多國家我哋都可以繼續同人哋去發展噶嘛。而且你唔好以為美國其實喺香港亦都好多利益嘅喎，啊呢利益都唔好，佢哋都唔會輕易放過嘅噃，係嘛？咁當然美國有佢政治上嘅因素，佢有啲嘢要向佢內邊嗰個政治力量嗰度嘅考慮咁。咁但係我覺得香港還係好多啊，因為啊，儘管而家呢個啊國際嘅政治形勢啊嗰、那個風雲變化啊百年不遇，但係我諗我哋有時亦都有我哋自己嗰、那個啊戰略嘅地位啊。空間啊，我哋可以發揮嘅地方嘅。 好啊，另外我就想問啦，李家超尋日喺當選之後咧，喺宣言提到話，堅定維護憲法啦、基本法確立嘅憲制地位啦，守住法治核心價值啦。另外提到一點，堅持底線思維，可唔可以提下咩叫做，即係同大家講下所謂底線思維係講緊啲乜嘢咧？ 嗱，我自己理解咧，即係佢就提到有啲嘢居安思危啊。當我哋話啊由亂變治到興啦，咁但係喺呢個過程裏面呢，但係仲有一啲外國嘅政治力量呢係唔甘心嘅，佢分分鐘仲想呢係去搞亂你、啊、去達至佢政治目標，去嚟牽制中國嘅，咁所以我哋都要小心囉，即係有時候啲嘢呢，我哋雖然相對平穩啦，但我哋都預咗有突發事件嘅發生啊，即係等於疫情咁，我哋從來都冇諗過，哇！個疫情可以搞你兩年幾三年嘅，都未完結嘅啊。咁所以咧，除咗國家安全、主權發展，你嗰個其他各個環節啲安全都要注意喎。金融嘅安全啊，食品安全啊，甚至佢講埋基建啊，譬如你水電啊嗰啲都係基本建設嗰啲安全問題。咁呢啲嚟講都要。有時我哋要做好一啲預案，做好一啲準備。咁如果都有準備好啦，咁大家咪安心咯。有事發生嘅時候咧，就唔會出現混亂。咁你帶領個政府嘅時候咧，有啲嘢咧，你都要一定要做好準備。預備一旦呢個叫做有備就無患。咁就我相信就係一個咁嘅考量嚟嘅。 另外我見尋日李家超當選咗之後啦，好多尤其是商界都好關心通關嘅問題。之前亦都提過話要即係處理通關啦咁。作為一個以結果為目標嘅政府，李家超即係自己內部咧有冇傾過個結果係幾時俾大家睇到可以承諾可以通翻關咧？ 嗱，呢個咧唔係單方面嘅，有好多因素咧要考慮。其實佢喺嗰個同傳媒嗰個七個電子傳媒當晚佢都講過。即係點樣去睇下有邊啲障礙，有邊嘢我哋自己要做好。我覺得我哋首先本身自己要做好外防輸入。我哋而家開放啦，慢慢越嚟越開放對外嗰度啦，容許好多外邊嘅班機入嚟啦，好多旅客啦入嚟啦。但係呢啲人呢可能都有相當一部分可能係感染咗病毒嘅。咁我哋點樣俾佢入嚟嘅同時，我哋又防止唔好俾帶佢帶咗啲病毒流入個社區。上次我哋衰過就係咁啊嘛，係咪？咁所以我哋呢個一定要外防輸入，內部咧亦都係啦。嗱，我哋一路開放嘅時候，又點樣防止個反彈啊？係嘛？嗱，最近因為開放啦，食飯可以到八個人啦，好其他都要開放我嘅重要。如果你唔開放咁繼續搞落去咧，就搞死。啲市民又抱怨，嗰、那個經濟又搞唔掂。 OK， 咁所以開放同時又點樣防止啊？好啦，就算真係不幸，又有一個第六波出現啦，我哋點樣將佢減到最輕對我哋嘅影響？唔好出亂子。 OK， 佢呢啲佢就要做。 OK， 佢應該有經驗。咁然後我哋做好曬呢啲啦，我哋爭取。通關就水到渠成，而且咧，我覺得咧，所謂通關咧，你又唔好希望好似突然間好似以前咁樣，唔可能。 啊，只可以逐步嚟。啊，譬如话啊，每日个配额，咁我哋可能多，比而家多好多，而家得一千几百啊。咁啊，另外咧入去嘅时候又唔使话有14+7啊，譬如可唔可以七天就搞掂啊？啊家居嗰度隔离又得唔得啊？啊，或者喺嗰、那个安心出行嗰个加强版嗰方面，可唔可以同内地嗰度互联互通啊？咁呢啲等等咧，我哋做晒啲准备嘅时候，你同人倾话通关咧，咁就容易好多啦。 OK， 咁、啊、所以啲嘢唔系空口讲白话，一定要做好准备嘅啊。 好，唔该晒谭耀宗，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谭耀宗系全国人大常委，都系李家超竞选办主任嚟嘅。咁啊，今次李家超当选之后啦，寻日都提到啦，喺记者会提到话要先优先处理房屋问题，会唔会你喺呢方面咧都有留意到佢有关于房屋方面嘅政纲咧？我哋稍后方面咧都会同大家继续倾嘅。另外佢话会落实基本法23条立法嘅，咁啊亦都重申政制改革政改咧就系、是、并非系呢届政府嘅优先工作嚟嘅。你又点睇？1872311 1872311，八点半钟之后继续千禧年代。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幸伟雄报告新闻。内地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指香港特区第六任行政长官选举顺利举行，李家超高票当选，是完善香港选举制度之后首次举行的行政长官选举，亦都是全面贯彻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新的生动实践，有利于香港巩固由乱到治局面，有利香港实现良政善治，有利于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对维护香港长期繁荣稳定意义重大。人民日报海外版的评论员文章就说，今次选举展现出良好气氛，令人耳目一新，参选人在选举过程中努力宣示理念，与各界友好对话，不再有泛政治化的表演，告别对抗撕裂和攻击抹黑，而 99.16% 的得票率充分反映香港社会对参选人的高度认同和肯定。菲律宾全国和地方选举正式开始投票，最新民调显示，在总统选举中，前总统马可斯儿子小马可斯是最热门的人选，支持率大幅领先现任副总统罗布雷多、马尼拉市长多马戈索和拳击明星帕灰奥等候选人。现任总统杜特尔特长女达沃市长萨拉是小马可斯的竞选拍档，各族副总统一职，民调显示他有巨大的优势。菲律宾超过6570万名合资格选民可以前往37000多个票站投票，选出新一届总统、副总统、国会议员、地方行政官员和议员等。票站晚上关闭之后，预料凌晨公布初步结果。为确保投票顺利，菲律宾政府调派超过10万名军警维持秩序，另有12000名警察候命应对突发状况。美国宣布对俄罗斯新一轮制裁措施，主要针对传媒和禁止俄罗斯公司和公民使用美国会计和咨询服务。美国将制裁俄罗斯第一频道等3间俄罗斯电视台，禁止美国公司在3间电视台落广告和向他们销售设备。另外，美国将禁止向俄罗斯出口通风系统和推土机等工业产品。新一轮制裁还新增对2600名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官员的签证限制，亦都会对俄罗斯储蓄银行和俄罗斯天然气工业银行高层实施制裁。俄罗斯国防部发言人科纳申科夫表示，俄军在一个晚上摧毁了乌克兰军方位于东部哈尔科夫州的一个指挥中心。他又说，防空部队在黑海西北部蛇岛一带击落乌克兰空军2架轰炸机和1架直升机。此外，乌方海军1艘军舰在乌克兰南部敖德萨地区被摧毁。俄罗斯安全委员会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在社交平台说，新纳粹主义在乌克兰境内复苏，西方对此沉默和视而不见，但俄罗斯不可能亦都不会姑息。 日经平均指数报26,541点，跌461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79.42美元，卖出1,880.38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28度，吹和缓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骤雨逐渐增多，本周中后期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东铁线过海段咧，5月15号咧就会开通。立法会议员田北辰， 世纪靓正嘅铁路，21蚊40分钟，上水去金钟，巴士咧就要65分钟。 城巴新巴企业传讯经理曾安迪， 对于我哋红隧过海路线个客量会减少20%，因应系咁咧，会取消其中一条路线301。 星期一至五黄昏5至8，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等待的过程总是漫长的，你看泼花都谢晒。 你等紧我啊？ 哦，咁又唔系，好多香港电台文教组节目我都好期待，我等紧好多个下一集啊。 咁不如重温一下之前嘅集数先啦，去呢一个网页，节目有历史、艺术、文化、科普、语文，包罗万有。 喺网上搜寻艺文一格，有大量文教节目任你重温， 随时随地学习艺文一格。 2022年5月9日，李家超以1416张支持票当选下任特首。 新增266宗确诊，元朗牡丹金阁上品火锅再多4名食客染疫。 陈茂波预计无可避免要下调经济增长预测。 七国集团承诺将逐步摆脱对俄罗斯石油依赖。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36，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头先讲到咧，第六届行政长官选举，寻日就投票噶嘛。李家超就系攞到1416张支持票嘅，咁就系可以系上当选啦，系下届嘅政府嘅特首嘅。咁啊，佢话咧上任之后咧，将会优先处理房屋啦，亦都重申政改唔系优先嘅项目。喺佢嘅政綱度咧，都提及一啲嘅社福方面嘅政策噶，佢就係關懷安老、助弱解困，其中就話會希望可以推行啦解決跨代貧窮嘅試驗計劃，設定範圍同埋內容計劃內容啦，咁啊扶持居住喺劏房嘅貧窮家庭兒童嘅，咁啊有啲咁嘅有關於社福方面嘅政策，你又點睇咧？或者你有啲咩期望咧？1872311，1872311，電話旁邊有一位嘉賓，有新思維立法會議員狄志遠，早晨。 早晨，小乐文。 早晨，狄志远。我见你其实之前睇啊李家超嘅政纲嗰阵咧，都有啲评价嘅。譬如佢话你话到民主政制方面发展，同埋社会服务啦、福利措施咧，都系欠缺一啲突破性嘅措施嘅。但你最终系投咗支持票噶嘛？系咪啊？ 系啊。 原因系咩？ 我哋一路我哋审视李先生嘅政纲咧，或者我哋睇佢喺竞选过程嗰个嘅表达啊，或者言论咧。咁我覺得佢喺無論喺福利政策同埋即係社會和諧啦，同埋民主政制發展咧，著墨都唔會好細緻，都係比較大框架咁樣。咁我當然希望佢嚟緊時候，即係今日當選咗啦已經，咁仲有時間咧，我希望佢多啲接觸啲公民社會啦，或者啲專業團體咧，將佢政綱咧聽多啲意見咧豐富下。咁同埋佢開始制定咧，即係上場之後咧。在政制發展啊、福利啊，同埋社會和諧方面咧，係有啲具體嘅措施。我哋都期望佢喺100日之內咧，喺幾方面咧有啲實質嘅表述。咁至於我哋琴日我哋投我哋核心成員傾過好長時間之後咧，最後決定係投佢支持一票咧，最主要都係希望釋出一種善意啦。因為我哋覺得社會會繼續對立咧，只會繼續造成傷害。咁虽然李先生嘅政纲，我哋觉得有唔太理想嘅地方，但系我都希望可以俾个一个善意，就希望李先生同埋新一届政府咧，都愿意咧系同不同嘅声音系沟通。 我哋同今日嚟讲喺整工上，我哋同李先生系有唔同嘅。咁但系我哋都愿意啊同佢合作，同佢沟通。我哋今日都会去信俾李先生咧，希望系同佢有个面对面嘅对话啦。啊，就住福利啊、政制发展啊、社会和谐咧，希望有啲嘅深入嘅讨论。咁我哋希望呢个善意咧，都鼓励政府咧系愿意听唔同嘅声音，亦都愿意咧系同唔同聲音嘅團體咧，係多啲積極嘅對話聯繫啊，喺分歧當中咧係尋求共識，呢個就係我哋表達嘅信息啦。 頭先你提到話，譬如喺一啲福利啊、民主發展等等嗰個政綱上面都未有好具體，亦都提到話唔係好理想啦。但係你嘅重點就係話希望釋出善意，但係咪一定要用支持票去表達呢種善意？投反對票就係唔係一種釋出善意，或者你其實擔心？投反對票是不是日後可能在合作上有什麼困難？ 這個當然我們是一個評估，但是除了說出出善意之外，我們都覺得新一屆政府是不是給個機會空間他們去發揮，還有我覺得他日後是表現不好的時候，我們可以繼續發揮我們監察者的角色，是可以是批評他，所以一次的表示都是一種的我們一種的態度同一種嘅誠意啦，咁但係我哋仍然係繼續發揮住一個立法會議員一個政黨咧，係監察政府嘅地方。咁但係我哋都唔想咧有一個好定型咧，就係逢政府咧我哋都反對佢，因為呢種永遠支持政府、永遠反對政府呢種咧應該係舊嘅思維嚟嘅。我哋希望係一個是其是、非其非，好嘅我哋要讚佢，唔好嘅地方一定要批評佢咯。如果有機會，我哋釋出善意，都係我哋可以一種嘅表達嘅態度 咯。你話唔希望被定型啦，但你同時都提到佢嘅政綱同你哋係唔同啦，亦都係唔理想啦。咁我嘗試引述啦，之前提名你係參選立法會嘅民主黨李華明咧，就話對你嘅決定係感到失望啦，認為你係好矛盾啦，立場同建制派無異嘅，同唔同意佢呢個講法咧？ 當然阿 Fair 係我好朋友，佢好多時都俾意見我，好多意見都對我哋好大幫助。佢嘅一個意見，我哋會細心思考啦。咁如果話我今次或者叫支持李家超先生當選，咁就等於係建制派。咁我好容易啫，我聽日就鬧爆政府，咁我就可以攞翻非建制派嘅光環。咁我相信我哋唔係咁樣處理事情啦。正如我頭先重複咁講，是其是，非其非，好嘅我哋都係會支持，唔好嘅當然係批評啦。政府做好都係香港好事嚟嘅。咁今次我哋投一票，我哋都細心討論，釋出個善意，亦都希望帶動到新政府願意同不同嘅聲音係溝通，我哋希望可以做到呢個咁嘅表示或者呢種誠意出嚟咯。 我見你頭先提到話會去信俾李家超，係咪就係會去信希望佢一百日內做？你之前提過有四項嘅，包括就話同青年人溝通啊、和解啊，另外都話政改方案可以做啊，咁係咪就係信入邊都提翻呢啲內容嘅？ 我相信一就是我哋希望说明咧，就是社会系需要沟通，即系对话总比对抗好。咁希望新政府都有呢种嘅态度。咁我哋希望主动提出系沟通呢一种嘅积极嘅态度。咁讨论嘅内容，正如头先马先生讲，就系四个范畴啦。一就系社会和谐，特别点样同年轻人沟通。政制发展虽然佢话唔系优先嘅处理，但系你都唔能够唔处理。咁點為之係一個恰當嘅時候處理嘅問題啦？咁第三方面梗係福利，我哋梗係着重比較集中講嘅老人院啊、殘疾院舍有冇突破性嘅發展啊？無論喺床位啦、人力嘅發展啦，同埋質素嘅改善啦。咁當然扶貧，我哋希望佢有指標性嘅一啲政策出咗嚟，咁就係可以有個好具體嘅目標時間表。措施嚟到扶貧問題咧，香港逐步解決。第四就係通關啦，因為通關同我哋經濟啊、社會生活咧都要息息相關。咁我哋喺佢嘅政綱裏面咧，呢四範咧，我哋覺得唔係好具體。我哋有啲具體意見同佢溝通，一來可以俾意見佢啦，二來都希望佢可以同我哋分享下佢喺呢幾方面咧有咩具體嘅做法。我相信嚟緊嘅時候向前望就係點樣做好香港啦嚇。咁我哋好清楚就係我哋有個出咗善意啦。咁至於新政府李先生嘅回應係點咁， 咁、那個波交咗俾佢啦。 嗯，但你識咗善意，你估計你頭先提嗰四項咧，係咪都希望佢喺100日施政之內係做到？做到嘅機會有幾大咧？其中提到政改嗰方面，你係其中一項啦，頭先提到。但係李家超都講明唔係呢一屆政府優先項目，你仲希望佢100日內做到嗰、那個機會係幾大咧？ 我當然嚟講，100日要做曬所有嘅嘢，大家都係即係一種幻想啦。但係佢，我只係喺政改方面，我聽係聽到佢一句。就是说不是优先，但是隐约中他亦都改到说我不是不做这样。那我想听你就说在一个100日里面你可不可以思考一下你怎样处理这个政制的发展。因为民主化发展是香港人大部分香港人的要求来的。另外中央在基本法都写明双普选是基本法是一个最终目标。在立法会今届立法会选举完了之后第二日即是中央政府已经提出了香港民主发展白皮书，再重申呢香港是迈向双普选。这个目标或者这个宪制责任呢特区政府是要处理。你说不是优先都不代表你不能处理。我很难想象未来五年特区政府将政制发展放在一边完全不理。我们回归已经去到一半的50年的一半25年。那你未来五年都不处理那民主发展你怎样向社会交代呢咁呢個我覺得我理直氣壯去同佢討論呢個問題，最少佢話俾聽佢點樣去面對同埋處理呢個憲制責任。 嗯，如果未來五年都真係唔處理，你會點？ 當然我哋大大失望啦，唔係我個問題啦。我相信香港人都對於特區政府一個失望啦。我亦都覺得中央都要交代呢件事情，點可以容許一個特區政府喺五年內喺基本法白皮書都算嚟雙普選嘅？佢完全唔理會，佢係唔係跟從緊中央嘅指示咧，或者中央嘅要求咧？咁呢個，我覺得中央都要話俾香港市民聽，政制發展香港點樣行落去咯。 嗯，尋日李家超喺當選宣言嗰度，你都提到話會堅持維護憲法啦，堅持底線思維，抵禦來自內外嘅威脅同破壞。你估計所謂底線思維係講緊邊一方面，同佢嘅施政點樣有關係咧？又？ 因为当然我不能去估计佢嘅说法啦，因为呢啲都比较系大朗啲嘅说法嚟嘅。咁我就觉得我哋最单系希望政府咧唔系一种抗争思维。啊，香港系需要回复和谐嘅，即系就算我哋过往有社会运动，其实有啲声音咧都系希望推动社会嘅进步。咁如果嗰个仍然系喺个说法里边隐含住一种抗争嘅味道，我觉得呢个真系希望特区政府要或者李先生。要諗得細緻一啲啦，或者三思啦。咁同埋咧，因為李先生一路俾人嘅形象都係比較係執行法例啊、國安法嘅一個即係持守人啦。咁作為特首，應該兼顧嘢係多方面嘅。李先生其實佢多次都論述話，希望咧係要同各界方面去溝通，融合社會嘅力量去推動社會。咁希望佢能夠短期內可以表現得呢方面具體一啲，身體力行。譬如話你係同一啲不同嘅聲音嘅團體對話，咁去體現到你真係咧願意係結合唔同聲音或者係不同嘅團體嘅努力啊咁。咁希望佢能夠喺方面有具體嘅表現啦。 嗯，嗱，講到李家超嘅施政啦，佢係都提到話《基本法》23條咧係憲制嘅責任啦，上任之後會做嘅。你自己對於呢一方面有啲咩意見咧？針對23條立法？ 嗱，我諗過往嚟講咧，就23條立法個過程都係大社會好大衝擊。我亦都認定到今日嚟講，仍然唔少市民咧對23條立法咧係仲係有擔心。咁我就知道咧，佢有過程嘅。咁早排現屆政府都話咧有個諮詢過程啦。咁呢個程序係需要同埋係要小心處理。你點樣去令到香港市民係對23條係可以建立翻即係安全感啦，同埋你呢個措施同而家現有的國安法點樣可以即係配合得理順一啲？咁呢個過程裏面係我都要社會討論多啲。咁如果仍然社會有好大嘅憂慮嘅時候，我哋冇必要急嘅性，因為今日社會都要相對穩定。咁立法大家都唔係話覺得係不能進行嘅事情，但係立好個法呢係最重要嘅。咁喺度我又補充一句啦，既然23條係憲制嘅責任，咁45條，咁48條嘅我唔記得邊條啦。即係雙普選嘅，亦都係喺基本法說明，45條喺基本法都說明啦，咁亦都係憲制責任。我都希望 既然负上宪制责任，同时间都考虑埋咧将保存嘅发展。 嗯，另外我想知啦，而家李家超都话系组班嗰边咧系急不容缓啦，你自己觉得应该系用一个咩原则？需唔需要喺组班嘅人选方面都招揽一啲非建制派嘅人选入政府咧？ 我谂人才喺个社会里边嘅民间有好多人才，有啲人才咧亦都喺不同嘅派别、不同嘅政治光谱里边。如果一个聪明嘅特首系揾人才，佢呢个说话系佢讲嘅，用人为才，唔系考虑个政治背景。但系今日嘅坊间出嚟嘅消息，似乎咧都系集中咧系建制派嗰方面去即系搜罗佢嗰个物色佢个人即系个班子咧。我真系希望佢能够系真系以社会不同嘅界别嘅人才作为佢日后管治嘅班仔，因为呢个作风嚟讲，个开局系有意思啲，因为觉得呢个新政府咧。是有一个开明容纳不同人才不同政见的人呢一起做事。我想这个起步点这个开局是重要。但如果你回来仍然一个很局限的人才圈里面去找人呢，我觉得大家对新政府的信心是可能打了折扣咯。 嗯。另外我见你之前写文都有提到建议新政府就重设中央政策组的。點解會有呢一個建議咧？同過去呢一屆政府有啲乜嘢嘅問題睇都有關係咧？ 我其實都有好長時間咧，係過往政府咧參與中央政策組，佢個形式幾好嘅，佢有真係好闊嘅政治光譜，有泛民嘅朋友，有建制派朋友，有商界，有學者，一個比較大聚集嘅社會一個圈子嚟嘅。咁大家咧，我哋好多辯論嘅，亦都開放咁辯論，亦都唔怕即係有包袱嘅，批評政府好狠啊！支持政府覺得點樣去做道理喺邊度啊？咁呢個嘅交流同埋一個互動咧，係幫咗政府咧係收集到社會嘅聲音嘅。咁然後就寫個報告俾政府去考慮。咁當然政府應該係認真對待呢啲嘅一啲嘅討論或者啲建議啦。咁如冇咗中央政策組之後，政府就成立一個政策創新辦咧，我就覺得呢個方向係冇唔清楚個方向喺邊度。同埋我覺得香港政府有啲就係情況掌握唔到民情咧，就係佢冇蒐集資訊嘅過程。咁啊，官員嘅主觀願望判斷咧，可能係有疏忽或者唔完整嘅。咁我覺得重設中央政策組係幫政府咧係有系統地蒐集社會嘅不同聲音咧。我自己參與過程覺得係有建設性嗰個組織。 OK， 社福政策啦，李家超嘅政綱都有提到，包括話係提出咧落實合並普通同埋高額長者生活津貼啦，優化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券試驗計劃咁。咁啊，其中合並長生津咧，其實都係現任特首林鄭月娥喺上年嘅施政報告提過嘅措施嚟嘅。你點睇佢呢啲社福方面嘅措施咧？ 係啊，其實就我覺得有成個政綱有唔少內容咧，都係延續緊現屆政府嘅。譬如話即係北部都會區嘅發展啦，咁都係延續佢嘅發展。喺福利方面咧，佢有啲點子，但係都唔係夠突破性。我哋希望又同佢傾啦。咁你長生津嘅結合，你係講緊時間啫，即係話你可以早啲，咁都係好事嚟嘅。咁就唔代表係一個突破性嘅政策咯。反而佢有提到咧，老人院啊或者殘疾院舍咧，佢希望喺擴建啊。在人力安排上和質素方面他有提到一下的。咁其實之前呢我哋同業界都寫了一個具體報告書，有些指標性的建議呢是給政府。咁我哋一度會跟進的，因為在疫情的過程裏面呢看到老人院的狀況是好不太理想。亦都呢講緊很多老人家仍然呢是用很長時間差不多三年時間在等進入老人院。呢些都是不是一個先進一個即係好發達嘅地區出現到嘅社會現象，咁所以呢方面我哋係會找緊機會咧，希望同佢表達啊，點樣喺老人院、殘疾院舍裏面咧，無論係興建啦、人力嘅發展啦、質素改善咧，我哋都有具體意見咧，希望同佢交換一下。 好啊，唔該曬狄志遠，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狄志遠係新思維立法會議員嚟嘅，除咗有關於非建制派嘅對於。李家超的睇法啦，見到商界咧，尋日都有對於李家超的當選咧有唔同嘅寄望，包括就係通關方面嘅。請嚟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有工業界第二選委，亦都係餐飲聯業協會會長黃家和。早晨，早晨，黃家和。 嗱，黃家和嗰個線路可能要再搏翻先啦。嗱，有關於咧李家超尋日咧喺會見傳媒嘅時候咧，亦都係提到啊，話國際往來咧對於商界咧係甚為重要，必須加強香港作為國際大都會嘅地位啊。佢就話香港一直咧係非常之開放同埋共融嘅社會。歡迎任何人咧係自由進出香港嘅，而現時雖然咧仍然要面對疫情嘅挑戰，部分防疫嘅措施咧或許會帶嚟一啲不便，但已經咧平衡咗疫情同埋各方嘅利益啊！就隨住疫情緩和咧，好多活動已經重新係啟動啦。繼續揾翻黃家和先喺電話旁邊，早晨。 早晨，小浪文。 早晨，黃家和，你尋日係都有份投票噶嘛？係咪？ 我有份投票。 嚇，點睇啊？即係商界對於李家超當選特首個期望，可唔可以講下啦？同埋你哋之前係咪都商界嚟講係同李家超有見過面，有同佢傾過話，即係佢當選之後點樣係協助商界，係咪有傾過咧？ 係啊，首先恭賀李家超先生成功當選啦。咁之前其實工業界議咧，即係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咁作為工業界議嘅話，都有同李家超先生咧係直接會面過嘅，咁亦都有提出我哋對李先生同埋佢嘅團隊對未來下一屆政府嘅一啲訴求啦，咁特別喺同內地通關嗰方面咧，我哋係非常之強調要係一個首要嘅任務嚟嘅。咁當然喺其他方面咧，譬如話民生啊，同埋改善營商環境嗰方面，亦都係希望咧，李生咧係可以帶領香港咧走出目前嘅陰霾嘅。啊，咁因為作為工業界嘅選委嘅話咧，咁其實我哋亦都希望下屆嘅政府，特別喺李生帶領之下咧，喺扶持工業嘅發展咧，係應該要盡力咁樣去著墨喺呢方面嘅開拓嘅，特別喺創新科研嗰方面咯。 嗯，喺頭先提到話通關方面，你自己係咪預期上任之後都會成個通關進度可以加快，或者佢同商界或者工業界傾嗰陣有冇係承諾過幾時可以通翻關啦？咁有冇一啲比較具體嘅日子？ 具體嘅日子啊，李生就喺呢個目前情況之下，就唔可能話有一個好確實嘅時間表嘅。咁但係亦都承諾咧，係如果上任之後，甚至之前咧，都已經係可以因為之前啊，李生都已經係作為政務司司長嘅時候，都已經同內地咧係有緊密嘅接觸，關於通關嘅安排嘅。咁所以我哋都相信咧，就算上任之前嘅話咧，已經係開始再重啟睇下開關嘅一啲程序噶啦。咁而上任之後咧，當然咧通關呢個咁緊切嘅措施咧，咁亦都係要中央嗰邊拍板嘅。咁所以我哋亦都係會密切咧同李生同佢嘅團隊咧去喺呢方面咧係去洽談啊。 上年年底其實李家超作為政務司司長咧都有作為一個代表同內地去傾兩地通關嘅。當時李家超就話即係隨時候命啦，而兩地通關亦都會設置一啲配額嘅。你自己預期通翻關係咪都會有配額，或者配額方面又希望可以點樣咧？係咪完全取消配額制定點咧？ 如果就目前國內疫情嘅發展咧，就未必係可以全面咁樣去作一個全面性嘅通關。咁我哋亦都希望咧，首先因為經濟對香港嚟講亦都非常之重要嘅。咁前一期嘅話咧，有限度同埋有條件性作通關咧，其實係重要咯。咁我哋亦都希望咧，前期嘅時候係，譬如話從商界方面開始啦，因為中港通嘅話，亦都令到香港嘅喺內地發展業務嘅人士咧，亦都係可以立刻可以通關之後做到嘢嘅。咁過往呢兩年幾嚟咧，其實因為唔能夠通關而令到香港少嘅廠商咧， 同埋一啲做生意嘅人士咧，唔能夠入內地去做生意，咁對佢哋嚟講係損失非常之大嘅。嗯。咁同埋另外一方面，如果係中港兩地通嘅話咧，內地嘅商務嘅旅客啊，同埋遊客啊，都可以嚟香港，咁亦都可以令到香港咧各行各業都會有翻啲生氣咯。 OK。最後分零鐘到啦，我想問一下啦，母親節咧就係尋日啦，咁啊係社交距離措施放寬第二階段之後咧，第一個嘅節日，整體你哋譬如飲食業界嗰個生意額係點啊？同往年比又點？ 如果同以前正常嘅母親節比咧，我哋都可以攞到八成嘅生意嘅，因為之前我哋都諗住大概可能。攞大概75% 嘅啫，咁今次咧亦都係因為放寬個限聚之下啦，一台可以坐到八個人，八成嘅生意咧，亦都係有差唔多有3.2亿嘅生意噶啦，琴日一日之內，咁亦都睇到咧，到處咧特別係晚市嚟講咧，對我哋嘅生意。是非常之暢旺的，有不少的食肆呢都可以做到兩輪的生意、日間的生意其實都不差的、但是整體上來說呢、都可以回復回正常的八成咯、 上年比多少，剛才你說今年是3.2亿是吧， 即上年呢都是旺的，因為突然間也都是放寬那個限聚的、 okay. 跟去年其實都是相若的。 Okay.好啊，唔該曬黃家和，多謝你同我哋講到母親節啦，成個飲食嘅市道，會唔會你自己都有留意到出街有食飯呢？講下你嘅睇法啊，1872311，黃家和咧就係選委工業界第二，亦都係餐飲聯業協會會長嚟嘅。轉頭翻嚟繼續千禧年代， 香港第六任行政長官李家超感謝選委們嘅投票支持，承諾自己將會忠誠堅毅咁承擔呢一個歷史使命，肩負重大責任。團結和帶領740万香港居民同為香港開新篇。他說未來5年香港會進入由治及興的關鍵時刻，既充滿機遇亦都充滿挑戰，他將會盡最大努力，以一個有誠意能做事做成事的政府，以行動爭取信心，以成績來到凝聚互信。文匯報報導。 明報的報導就提到，李家超昨天在沒有競爭對手之下當選第六屆特首，他當選之後提到會堅定維護憲法和基本法確立的憲制地位，守住法治的核心價值，並要堅持底線思維。多名政界人士和學者分析，底線思維與國家安全、法治相關，預計新一屆政府施政，國家安全都必須在考慮之列。李家超又說，上任之後將會優先處理房屋，重新政改不是優先項目。現屆政府正在草擬立法方案的基本法23条，他昨天就未提及立法的時間表。明報報導。 星島日報報導，李家超昨天以高票當選第六任行政長官。據了解，他當選之後旋即就到後任特首辦和同事開會，商討跟住下來的工作安排。至於今天的行程將會十分緊湊，他將會在朝早會見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商討跟住下來和現屆政府的交接工作，隨後就會和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張舉能會面，下午就會和立法會主席梁君彥會面。星島日報報導。 信報報導，儘管現屆特首選舉委員會委員名額達到1500个，是歷來最多，選舉程序就歷屆最快，大約23分鐘就完成點票，扣除部分當然議席選委人數重複之後，今屆特首選委的人數是1461人，1428人投票，只有33名選委沒有投票，包括正在休假的前行政長官、全國政協副主席董建華。信報報導。 經濟日報報導，本港昨日新增266宗確診，是連續2日確診維持在200多宗。爆疫的一間元朗火鍋店再多4名食客中招，群組累計增加到9人，其中8名食客都是在五一勞動節早上坐在餐廳大堂的中間位置用膳。衛生防護中心說，從店內採集的8个環境樣本都是呈陰性，判斷較大機會是屬於短距離空氣傳播，又說隨著個案回落已經是加強人手做追蹤工作。經濟日報報導。 東方日報報導， 有超過半世紀歷史的香港仔余光村，他的重建計劃討論多時，繼房屋協會去年年底向城市規劃委員會申請放寬有關申請，項目再有新進展。房協指項目重建之後將會提供五堂住宅，包括兩堂出租屋邨和三堂資助出售房屋，一共提供大約2929個單位，其中大約七成是資助出售房屋，剩下的三成是出租單位，並且最快在2031年完工。《東方日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明報》社評說，李家超高票當選行政長官，提出要團結凝聚力量，以我和我們的團隊文化，群策群力解決問題，能否帶來一個實踐型的政府，要看官僚改革具體的成效，還要看早班用人是否知人善任。管治者更加要對香港的未來有更高層次的願景，更加要致力讓香港變成更公平的城市。明報社評。 成報社論說，後任特首李家超將會在7月1日履新，各政黨和團體昨日紛紛開出一系列的建議清單，幾乎將香港積集已久的全部問題都放在李家超身上。社論認為，解決種種民生問題不是單靠特首一個人，必須要整個有擔當的團隊一起動起來。李家超當前要務是廣納賢能，選拔人才加入政府，其次是分析處理各界提出問題的緩急次序，做好期望管理。成報社論。 信報社評就提到，李家超承諾堅定維護憲法和基本法確立的憲制地位，堅持底線思維，抵禦來自內外的威脅和破壞。社評說，香港面對的挑戰是中美角力越來越激烈，香港的角色和定位在全國一盤棋的佈局之下，究竟如何自處？特區領導人必須要具備高瞻遠矚的視野和胸襟。信報社評。 大公報社評，李家超以超過99%的得票率當選特首，整個選舉過程依法依規，公平公正，說明新選制是一套符合一國兩制原則，符合香港實際的好制度。相信李家超帶領特區政府和社會各界開啟香港有志及興的新篇章。大公報社評。 一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以市民心為心， 以天下事為事。 FM 926香港電台第一台， 你的新聞時事知識台。國劇830，秦岚、高以翔、黄子毅，怪你过分美丽。 文明业界的铁血经理人莫向晚，冷静自负，善于捧红艺人，抢舟善舞。不过他旗下的艺人、公司老板、同事、业界好友，其实都只是他在都市里面最熟悉的陌生人。 五月六号起，国剧830，怪你过分美丽， 每晚连播两集，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些。 2022年5月9日，李家超以1416张支持票当选下任特首。 新增266宗确诊，元朗牡丹金阁上品火锅再多4名食客染疫。 陈茂波预计无可避免要下调经济增长预测。 七国集团承诺将逐步摆脱对俄罗斯石油依赖。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李家超咧喺当选特首之后咧就话会优先处理房屋问题噶，咁亦都提到咧话会提速、提效同埋提量。喺佢政纲嗰度咧亦都有提到有两个会研究设立嘅小组嘅，包括就系公营房屋项目行动工作组啦，同埋土地房屋供应统筹组啊，由C 级官员带领嘅咁。其中咧，公營房屋項目行動工作組咧就話會喺第六屆政府上任100日之內就會提交初步加快興建公營房屋嘅工作建議，包括咧 公屋提前上樓計劃啦，等等嘅一系列嘅一啲建議啦。咁佢嘅目標就係話將部分單位提早完成，去提升未來五年內整體公營房屋嘅落成量嘅。你又點睇咧？1872311 1872311，有關於李家超嘅政綱提到一啲房屋啊、土地嘅政綱，都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嘅。電話旁邊咧有民建聯立法會議員劉國芬，早晨。 早晨啊，早晨，大家好。 早晨，刘国芬。李家超好强调优先处理房屋问题啦。你自己认为，上任之后，佢有边啲嘅房屋问题最需要系即刻解决嘅咧？ 我谂历届政府都会重视房屋嘅问题啦。咁啊，而家即系普遍市民面对嘅问题就系上楼难啦、租金贵啦、同埋住得细啦。咁所以其实我谂即系家超上任之后咧，点样针对住呢三个问题要去解决嘅？咁而有關提速、提效同埋提量啦，個問題就係呢個似乎都繼續係跌入去過去，即係政府係有個供應嘅目標，但係欠缺一個政策嘅目標。冇錯，可能會有個計劃，喂，我要增加幾多？但係個問題你一定有個政策目標，例如即係喂，我要解決市民要三年上樓，協助青年人置業，同埋減少劏房嘅數目。有咗呢啲政策目標之後咧，你要再去根據呢啲目標咧，去做一啲提速、提效、提量咧，咁先會有一啲嘅作用嘅。我哋而家見得到啊，冇錯，我哋每一年都話喂，我哋要增加快啲，起多啲，跟住十年房屋計劃裏面就經常將嗰、那個即係公營同私營房比例即係6:4啊，調去7:3，但係做嚟做去都係嗰個餅嘅時候咧，咁似乎係一直解決唔到香港嘅房屋問題，咁所以。首先我覺得應該要建立返一個願景，有個嘅政策目標呢，咁樣先會可以真係理順同埋處理得到香港嘅房屋問題嘅。 如果個政策目標要係定咗出嚟，係講到之餘係做到嘅，即係所謂務實又要可行嘅，你覺得應該係定到點樣呢？如果係定話喺佢任內可以做到三年上樓，又係咪夠務實呢？ 嗱，我就當然要睇佢即係任內係幾多屆啦。如果係即係兩屆用十年嘅時間咧，去做三年上樓嘅目標咧，我哋係即係計個條數咧，係覺得係現實，亦都係可行嘅。例如我哋而家見得到咧，累積嘅即係申請公屋嘅數目咧，有大約150,000左右啦。咁而當然啦，每年亦都會有大約新增20,000嘅新申請。咁而家頭呢幾年咧，講真，因為已經有啲喺興建嘅程序已經進行緊嘅啦。咁你想喺呢兩三年咧，即刻增加係有個難度嘅。咁但係你要設下啲目標。咁我哋計算過啦，如果其實我哋每年最少有30,000個新增嘅公營房屋單位，咁而加翻即係有10,000個左右會即係回收再編配嘅單位度咧，咁其實咧大約用4年時間咧，係可以將輪候嘅名單係清零，然後6年嘅時間咧，係即係達成翻3年上樓嘅目標。咁所以計下條數啦，即係頭嗰幾年你好難喐嘅時候，後嗰6年咧去做呢個3年上樓嘅目標，其實10年時間係啱啱好嘅。 我見李家超喺參選期間同埋政綱入邊都多次強調精簡程序嘅，你自己覺得做咗啲乜嘢程序係可以壓縮精簡咧？因為見到譬如而家發展局已經係修訂呢個城市規劃條例啦，有多項嘅法例啦，咁其實已經係咪做緊類似嘅嘢嘅咧？ 其實而家咧見得到，即係過去我哋都經常要求喂，要精簡啲程序啊，似乎太過臃腫啊、重複啊。或者係冇效啊！而家的確咧喺第一季度嘅時候咧，發展局係提咗一啲嘅即係建議，點樣精簡同發展相關嘅法例。咁呢一部分咧，其實主要喺規劃嗰部分，即係點樣壓縮個規劃程序由山地變熟地。咁但係其實前期嘅研究啊、設計同埋後期一啲嘅建造嗰啲咧，都會即係耗用。唔少嘅時間，咁所以嚟緊仍然要去繼續去壓縮嘅咧，係可能喺前期一啲嘅研究嘅工作，同埋喺後期一啲嘅建造，咁同埋即係其實除咗係即係主要一啲嘅發展嘅政策啦，其實環評啊即係 EIL 我哋就係講嘅環保條例嗰啲，都係要去同時去檢討去處理嘅。 仲有話，譬如後期嘅工作可以壓縮到點咧？前期研究可能都真係要相當嘅詳細嘅規劃噶嘛？呢啲工作係咪真係可以即係壓縮到？如果壓縮到，其實過往點解又唔做咧？你話譬如後期嘅興建工作呢一類， 其實我哋見得到咧，即係一塊土地，其實最主要有幾個部門嘅，一個規劃嘅規劃處啦，一個地政處，一個屋宇處。咁而家嗰個即係壓縮即係發展嘅程序咧，主要針對住規劃嗰部分喺規劃處啦。咁我自己覺得即係就住地政啊、屋宇呢一啲，例如嗰啲即係契約地契嘅listing嗰啲去處理啊，同埋屋宇處嗰啲審批咧。點樣去再令到佢哋統籌得好啲，同埋加快？我舉個例子咧，就算起公屋都好啦。你公屋裏面其實個架構，就算工程師都有幾層架構，再加埋嗰個 ICU， 咁一個即係獨立嘅即係房屋嗰個審批，因為當年短裝樓嘅時候咧，即係新增嘅啦。咁新增咗之後咧，其實同原有嘅即係幾層嘅工程師嘅制度咧，又繼續喺度嘅，咁變咗其實喺個審批文件上上落落咧，其實依度都有時間。其實工程界同我講咧，真正如果去到地盤俾佢哋起樓嘅時間咧，其實香港係速度好快，可以幾日起一層嘅。咁但係好多時候咧，耐係耐一啲文件上面即係上上落落啊呢一啲等審批嘅時係比較耐嘅。咁所以我哋覺得喺有啲嘅程序要去。即系阿叔啦，另外有啲嘅架构亦都要精简嘅，即系包括政府嘅部门。 我见今次李家超喺政纲入边提到咧，其中系一个小组，佢就叫做公营房屋项目行动工作组入边咧，有一个嘅工作建议就系公屋提前上楼计划嘅咁。呢、這个计划就系俾一啲轮候公屋嘅市民啦，如果唔介意公屋未有充分提供配套咧，可以选择提早入伙嘅咁。你整体点睇呢个计划咧？有边一类型嘅公屋系可以适合做提前上楼呢？ 其实咧，我真系都希望可以即系喺呢一个政纲里面咧。是交代多啲，因為講真聽落去係好好嘅，即係可以俾市民提前上樓。咁但係事實上我哋去睇嘅時候呢，現在其實有唔同嘅公共屋邨呢都係唔同程度做緊呢樣嘢喎。我舉個例子，而家粉嶺嘅皇后山村佢有七座樓嘅，其實佢都唔係七座樓同一時間去派鎖匙跟住俾市民去入伙跟住去居即係去住。咁佢其實都係可能即係率先可能派兩座嘅鎖匙俾啲市民去攞咗樓先，跟住然後又再派兩三座，咁其實可能由第一座去派發到最後一座入伙嘅時候，都可能要係即係年幾兩年嘅時間會出現嘅。咁呢個皇后山村一個例子啦，之前仲有其他嘅例子，咁所以其實唔同程度都做緊嘅。咁所以我就即係都想睇下呢個計劃，即係佢會唔會有啲詳細啲？究竟是即係點樣去提前？是不是在新發展區裏面，就算未有基建都好咧，我哋去即係開動咗個房屋計劃，起咗樓先，跟住搬啲人入去住。似乎喺呢一樣嘢係可能會再快啲啦。咁當然啦，呢個都有啲局限嘅，因為如果你個公營房嘅項目同而家現存嘅社區可能比較近嘅話，就算佢未有一啲嘅基建或者完全好嘅交通都好。咁市民都起碼，喂，我行都可以喺一個合理嘅時間行去，即係附近一啲嘅社區配套設施啊，或者交通交匯處啊。咁但係如果你嘅公營房屋項目係比較偏遠一啲嘅時候，咁你搬入去嘅市民去到住嘅時候，咁喂佢一樣會面對住可能佢係搭唔到車、冇配套嘅問題。咁所以要睇嗰個項目其實同現在一啲嘅社區設施真係有幾遠嘅距離啦。 最少有啲咩社區設施先至可以所謂做到提早俾佢哋上樓咧？ 我諗你其實可能附近都要簡單有啲即係商店啊，或者係有啲嘅交通啊，咁即係簡單都應該要即係道路嘅即係起好啊，呢啲簡單都有。我當即係你好似一啲嘅鄉村咁，你都起碼可以即係有啲小巴入到去啊。或者是附近有啲即係士多啊咁樣，咁如果你話喂完全真係白冇嘅話咧，咁係可能完全靠可能行路或者單車代步嘅時候咧，我諗呢個就唔係一個好現實嘅情況啦。 OK， 另外佢提到話重啟私人參建模式嘅，這個對於整體嗰個落成量去增加啊或者加快啊有幾大幫助？ 我諗其實呢一個當然有啲幫助啦，因為未來我哋見得到啦，特別喺十年計劃後嗰五年啦，同埋而家會好多新嘅發展區啦， 會相繼去做嘅時候咧，咁我諗其實要起嘅公營房嘅單位係唔少嘅，咁所以如果淨係靠政府啊嘅人員去統籌或者去做嘅時候咧，其實係未必夠，咁所以引入私人去參與嘅時候咧，我諗係可以即係無論個設計上面可以即係好啲啊，同埋嗰個速度上面會加快咧，都係做得到嘅。 嗯，好，唔该晒刘国芬，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刘国芬系民建联立法会议员，讲到有关于房屋嘅政策啊，嚟紧对下届政府有啲咩期望咧？讲下你嘅睇法，18723111。佢其中头先又提到话，除咗一个即系目标，希望话提速啊、提效、提量之外咧，具体政策目标都要嘅，即系譬如讲到公屋系咪可以重返三年上落呢啲目标啊？你又点睇18723111？有六婆婆打上嚟嘅，早晨。 喂， 哎，你好，老婆婆，请讲。 啊，你好，我80几岁，我睇见啲公屋咧好浪费啊。点样浪费呢？嗱，我哋80几岁啦，我哋40几岁来，成40几年，啲公屋咧一攞咗咧就永远系你家人嘅，代代都系佢嘅。 嗯， 唔系咁样噶嘛。嗱，好似我嗰啲老嗰啲同我哋个厂啦，起经咧攞嘅时候咧就8个或者红个。咁你佢会嫁噶嘛？啲仔女嫁晒，剩翻佢两公婆。我有时同佢倾，佢话得翻我哋两个啫，间屋8个人住噶嘛。咁你有乜理由房屋署唔恐年或者两年调整一次人口啊？你成日人哋又冇得住，恐个人屋又系一个霸住，三房又系两公婆霸住。咁你唔得嘅，你要房屋署要做嘢啊，要审查人口，啲人会走会嫁噶嘛，永远都系你喎。嗱，40几年啦，我哋回咗咯，都系你霸住。咁我哋咁辛苦买嗰啲旧楼，又冇得补助。嗱，我又讲下呢啲差饷同埋杂费。咁你公屋三房新楼，有冇可能3000几蚊一个月咧？ 嗯， 系嘛？我哋差咁个旧楼。都要成1000几蚊啦，加下啦，太阳杂费啦。咁你平时真每个月都补助成10000蚊噶啦噃，你三房新楼系咪要真系要万几人租啊？ 嗯， 吓、啊、你加下咧，咁你每个月都蚀几千蚊俾你噶啦，起码8000-9000落三房嘅，你收翻3000几人租，咁你系咪剥削我哋啲市民嗰啲钱啊？嗱。你政府钱即系市民钱啫嘛。 OK， 好啊，唔该晒六婆婆都头先其中讲到就系租屋嗰度系咪可以定期检视咧？即系尤其是每一户有啲人口啊，可能结咗婚等等一搬咗出去啦，系咪仍然系即系本身可能8个人住变咗2个人住，都系一路俾佢哋住落去咧？需唔需要有啲定期检视咧？佢就提到呢个问题嘅。继续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1嘅咁。对于李家超喺政纲提到嘅一啲建议，包括就系话。提早啊，提前啊，公屋提前上楼计划等等，你又点睇？18723111，有全港关注劏房平台成员赖建国嘅，早晨。 系早晨， 早晨赖建国，先讲下整体即系李家超喺当选之后咧，你对于新一届嘅政府嘅土地房屋政策有啲咩期望先？整体可以阔少少讲下呢个。 嗱，我估咧，我哋睇完佢嗰份政纲之后咧，其实就好失望嘅。即系虽然佢琴日好似话，即系将房屋买一个即系优先嘅议题啦，咁样。咁但系就我哋睇唔到有啲咩好具体嘅嘢，即系所讲嘅嗰啲咩提前上楼啊，其实都系唔系好实际嘅，我哋觉得。咁而係好多實際嘅問題咧，其實佢冇回應到嘅，包括即係租管咁而家做立例啦，咁之後咪會有起始租金咧咁樣，咁包括係咪我哋即係三年上樓係咪可以即係做翻咧喺度任內咁樣，咁即係制定呢個住屋標準咁樣等等，我亦都覺得即係佢喺佢個政綱裏面都冇見到嘅，咁就再比較失望啦。 你觉得佢个政纲有边啲点？你觉得可以即系再仔细啲去做，都觉得系有一啲认同嘅地方，或者有边啲位系觉得可以再讲得详细啲嘅咧？ 嗱，我哋见到咧，其实譬如佢喺嗰个嘅即系佢话而家话优先上楼啦，我哋觉得不如正式地承诺啲街坊3年俾街坊上到楼。咁我覺得咁係更加實際啦，即係你再 form 多兩個即係呢個咩小組咁樣去再傾，咁你既嘅話緊呢一個要即係縮減啊，即係精簡呢個程序啦，咁但係你又起多兩個小組，咪就更加架床疊屋咯咁樣，咁點會即係點會快咗咧咁樣？咁所以我哋覺得就即係你起碼承諾3年上樓嗰啲，我覺得呢啲應該做到啩，即係咪5年之後街坊仲要等6年而家輪候時間係越嚟越長嘅咁樣，咁每日都有個老人家我聽到少少啦。咁啊，系咪等好耐咧？咁你咪啲街坊咪继续喺个劏房里面住咯？咁样 但係現實而家條隊咁長嘅時候，要去翻承諾三年上樓上公屋呢、這個指標係咪都即係比較難去達成？所以佢就冇落落去嘅政綱度咧，會唔會係咁考慮咧？又 嗱，我哋咁樣其實即係以前就好多反對人，你哋反對派喺度啦，係咪？咁而家冇曬啦，咁樣咁，所以係咪應該可以容易啲去做呢一個嘅？即係佢講嗰啲房屋政策，起啲地方啊，即係起樓係容易啲咧，相對以前啊咁樣。咁但係我聽就係你就算唔係話我要你一年都係上三年咁樣，咁但係你都會有啲具體嘅政策咧。嗱呢個第一啦，三年上樓啦，第二咧。就是你譬如租管，你立咗行咗第一步啦，咁系咪两年之后会起做啲起始租金咧？嗰啲就即系应该容易啲嘅啩咁样。咁我觉得喺而家即系成个即系制度好似话完善咗之后，系咪一啲嘢应该可以做得更加快咧？咁样。 不如我集中啲讲下头先嗰个公屋提前上楼计划啦。呢、這个佢就话希望俾啲轮候公屋嘅市民系唔介意公屋可能未有完全充分提供晒啲配套咧，可以提前系选择入伙嘅。你自己對於呢個計劃係點睇咧？即係幫唔幫到一啲可能真係可能喺而家租緊樓嘅，又捱緊貴租嘅一啲市民 咧？如果佢真係做到計好啦，但係咧個問題係就係你嗰啲所謂未足夠配套嘅意思係去到咩程度咧？譬如你冇車、冇學校、冇街市，即係咩都冇，只得間屋喺度嘅話咧，咁其實街坊都好難去決定去住，因為對劏房街坊嚟講，其實出入啦、佢做嘢啦、啲小朋友嘅讀書啦，其實都係嗰個好大嘅問題嚟嘅。咁而家即係坦白講，即係做喺公屋嘅街坊都已經係開荒㗎啦。咁即係入去就什麼都冇啦。咁你已經係咁。如果你再提前啲嘅時候，其實係咪更加冇嘅情況底下，令到即係住喺一個即係好惡劣嘅環境咧？咁樣咁，所以街坊可能好有大嘅即係憂慮嘅。即係如果你要搬入一啲完全冇嘅地方度，第二嘅話咧，其實你要睇下咧，就係佢喺個政綱裏邊咧，其實佢寫某數量嘅單獨公屋嘅咁樣。咁呢個單獨都係咪指嗰啲喺林鄭年代嘅見縫插針嗰類屋咧？咁樣咁嗱，嗰類屋通常可能隔離咗有啲配套可能有嘅。咁如果唔係嘅話咧，其實嗰啲單棟屋嘅單獨公屋，其實已經起得7/18嘅咯咁樣。咁應該就冇啊。咁如果你有嘅，可能係啲大嘅發展區啲咁樣。咁嘅如果你冇足夠嘅設施，其實對街坊嚟講咧，其實嗰都好難去即係話好啦，我就會住啦。即係裏面我連車都冇，可能我拎住啲餸行唔知幾耐先翻到屋企嘅。咁其實對街坊嚟講，嗰個未必一定幫對手咯。 我記得李家超喺回應嘅時候都話其實俾多一個選擇啲市民，啲市民當然可以選擇自己揀定唔揀啦。多一個選擇係咪點都好啲咧？ 多個選擇我哋唔反對嘅，但係你要去到咩程度就唔好。我哋覺得嗰個嘅即係佢嗰個政綱裏面咧，似乎係即係講，即係好似有多咗個措施啦，但係實際上嘅效用就唔大咯。即係口惠而不口實咯，我覺得。 OK， 嗱，賴建國轉頭翻嚟再繼續同你傾下有關於佢喺土地房方面嘅政綱提到嘅一啲唔同嘅點，轉頭再答你好嗎？ 好，唔該，好嘅， 好，賴建國咧就係全港關注劏房平台成員嚟嘅。頭先啱啱提到咧就係公屋提前上樓計劃啦。另外佢亦都提到喺房屋方面點樣可以加快興建嘅一啲建議咧，包括就係話重啟私人參建模式等等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幸伟雄报告新闻。李家超当选下任行政长官，得票率超过99%。李家超竞选办主任谭耀宗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竞选办没有估计票数和百分比，强调是尽力去做。他说李家超在争取提名票的过程，发觉选委都很支持，因此一直都有信心。最终的得票率亦都令人鼓舞，说明绝大部分选委都支持李家超和他的政纲。对于有8张不支持票和4张无效票，谭耀宗说有时很难做到100%，取得99%的支持票已经是难能可贵。他们尊重极少部分人有他自己的想法，认为可以化为压力，鞭策做得更好。九龙城发生致命车祸，一名74岁男子被小巴撞倒，送院之后死亡。64岁小巴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被扣留调查。事发喺寻晚近9点， 涉事小巴沿亚加路街往九龙城方向行驶，驶至梳亚道嘅时候，据报撞到事主，佢头部受伤，昏迷送往广华医院，其后证实不治。政府完成在葵涌、葵芳村、葵信楼的围封强检行动，约1080人接受检测，当中发现7宗阳性检测个案，卫生防护中心安排跟进。政府已经向这些阳性检测个案人士和同住家人提供额外食物包，尚待入院或隔离设施时的健康建议，消费消毒用品和口罩。另外，政府派员到访517户，当中89户在过程中没人应门，政府会采取措施跟进。一名男子怀疑出售伪造演唱会门票被警方拘捕。一名女子早前透过网上社交平台向一名男子购买两张演唱会门票，昨晚9点多相约对方在长沙湾港铁站交收，女事主向对方缴付10,000元，男子将一个装有两张门票的信封交给女事主，女事主怀疑是伪造门票，双方发生争执，男子其后取去女事主的6,500元现金之后逃走，女事主报案。警员接报到场截停这名男子，在他身上发现另外4张怀疑伪造演唱会门票，并现场起回6,000元的现金。经初步调查，这名男子涉嫌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及管有虚假文书被捕。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28度，吹和缓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骤雨逐渐增多，本周中后期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郭生你好， 康文署要迟一个礼拜先开泳池咧，即系不满咯呢样嘢。呢个疫情都唔系今年啦，已经迟到2-3年，我仲谂住准备去游水。 苏生你好， 啲市民咧，佢应该理智去谂件事，唔通林郑话听日开只系开到咩啦？人哋真系开唔到咁啊，最终咧康文署整好晒啲配套啊，请晒救生员先可以开啫嘛。 星期一至五黄昏5-8，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越多人接种新冠疫苗，社会抗疫能力就越强。在疫苗通行证下，除有医生证明或豁免，12岁或以上人士都要打疫苗，才可以进入食肆、表列处所、政府康文场地等地方。针卡可以储在安心出行方便使用，或以智方便或医健通显示，亦可以带纸本记录，按要求出示或扫针卡二维码。疫苗保护令我们越快回复正常生活。 2022年5月9日，李家超以1416张支持票当选下任特首。 新增266宗确诊，元朗牡丹金角上品火锅再多4名食客染疫。 陈茂波预计无可避免要下调经济增长预测。 七国集团承诺将逐步摆脱对俄罗斯石油依赖。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继续讲有关于李家超的政纲，在房屋方面就话会设两个小组，包括就是公营房屋项目行动工作组和土地房屋供应统筹组。两个小组包括就是其中希望可以提交初步加快兴建公营房屋的一些工作建议，另一个小组就是统筹协调所有一些土地发展相关的政策局和部门，包括规划、地政、环境、交通基建、社福配套等等的。对于这个房屋方面的一些政纲相关的，你怎么看18723这些对于下届政府的期望。继续跟赖建国谈，赖建国就是全港关注劏房平台成员，现在电话旁边，早晨。 是，早晨。 赖建国刚才就提到有关于公屋提前上楼计划，在李家超的政纲都有提到的，就是说市民如果不介意那个配套未必是很齐备的，但是都可以选择提早入伙的。你觉得就算未齐晒所有的配套，有哪些配套是一定要在这里才可以给市民入去住呢？ 我估交通同埋呢一個譬如街市嗰啲應該就最基本需要。咁有好多時候咧，其實可能啲學校都係需要嘅，因為我估啲好多時候即係基層家庭啦。咁你交通如果交通唔得嘅話咧，其實即係佢放工要行好遠先翻到去嘅，咁呢個一個好大問題啦。第二可能係買餸啦，即係好多家庭可能都要煮飯啊，成日啲咁樣。咁政府有冇街市啊啲咁樣？咁第三日就可能係即係教育，因為我估好多時候啲基層家庭小朋友可能翻學。如果是太远呢，其实他都很难照顾到小朋友的。我估这几个是很基本必须有的东西。如果没有的话，其实你给他选，其实就我还不知道他当不当他是一个选择的机会啦。就是你知道公公要选三次之后重新来过。如果他是没有的，那就很大意思。那当这次机会，那其实就稳笨了，那就会。 但过往譬如有刚才你提的街市啊、学校啊那些齐了，然后搬入去，其实提早到几多呢？通常有晒呢一啲譬如学校啊、街市呢啲，系咪都算系去到好后期，基本上齐晒配套咁滞噶啦？ 嗱，其實咧，你諗下咧，好多而家好似如果冇記錯，黃村嗰啲、黃山村嗰啲咧，其實有啲定劃嘅，我唔知有村咧係而家入咗夥，但係好似好多年都未有間小學嘅，即係而家已經係咁樣嘅啦，即係啲學校啊嗰啲嘢咧，其實已經唔係好齊，啲街坊已經係入緊去住嘅，所以我點解話成日成日公屋街坊好多時候就係開荒牛嚟嘅，基本上即係佢入去住得好咧，跟即係住好曬咧，跟住啲嘢慢慢落落做落齊，其實而家已經係咁，即係我所以我就冇明佢嗰、那個、可以再早到幾多咧？是不是隔离仲起紧楼嘅时候，你应该入去住啦咁咧咁样？ 佢话个目标希望可以缩短一年上楼时间。如果真系比而家嗰个一般嘅上楼时间再早一年啦，会系一个咩光景咧？预计系 嗱，其实你会睇咧，就系佢而家三年上2016，所以六年上楼咧，其实佢系计第一次派楼，佢冇计到第二次、第三次嘅。 嗯， 你其实喺嗰啲里面缩翻短啲，可能已经好多街坊已经好开心，因为。而家好多時候，我求其抌一間俾你，跟住就哦，好啊，你唔中意啊，咁等啦、啊，咁樣，咁即係等就可能係好耐嘅事啦，咁樣。咁所以你喺後面嗰啲，即係第二、第三次判屋快翻啲，可能已經幫到好多街坊手咧，其實解決到佢而家住屋嘅問題啦。 嗯，我見譬如社區組織協會副主任麥思麗珊咧，都提到話，佢同過往嘅天水圍去比較，就話如果呢個政策出咗嚟，會唔會都令到啲居民出行好難啊，或者未必係提早去揀入夥啊？同過往嘅天水圍比較合唔合適咧？又 其實我覺得咧，唔單止係過往天水圍係屯門啦，即係如果年紀比較大啲嘅都話唔知啊。當年屯門就係咁啦，係啲好難出入啦，跟住就天水圍啦。我哋其實似乎係未曾能夠從過往嘅經驗中學習得到咧，就係一啲咁樣嘅社區，如果你做咗出嚟，係好似好俾街坊入住，但係其實你有機會又係一個。即係非城城市啦，因為好多基層街坊入去裏邊住，咁好多問題。如果你啲社福配套唔足夠嘅，其實好多困難出現嘅時候，揾唔到人幫助咧，其實就好多悲劇發生咁樣。咁呢個都係我哋好擔心嘅咁樣。 整體嚟講，你點睇李家超喺個政綱度？頭先有提到有兩個由司長級嘅官員領導嘅工作組，包括就係公營房屋項目行動工作組啦，同埋一個叫土地供應統籌組。你建議呢兩個組可以，如果真係設立咗嘅話，有啲咩具體可以做到啊？或者啲咩建議咧？ 其實我哋唔係好明嘅，仲要兩個組，因為如果假設佢重新做個政府架構嘅話咧，會有個房屋局局長噶嘛。咁啊，房屋局局長係咪應該做曬所有呢啲嘢咧？咁樣咁仲需唔需要將佢再有兩個組去做呢啲嘢咧？咁你咪有多兩班人去做一啲討論去傾。咁你房屋局局長應該統籌曬所有嘅狀況啦，咁樣。咁呢啲咁嘅即係所謂工作組同埋統籌組係咪架床疊屋咧？我哋覺得如果佢已經係運輸嘅房屋啦。嘅局啦，咁樣而係變一個房屋局嘅時候，其實局長應該已經做曬呢兩個組嘅嘢，我哋又唔覺得有需要再去即係成立一啲咁嘅組，即係似乎係我成日覺得佢成份嘢，就好多時候係好似即係講，令到大家感覺好似好多嘢，但係好多嘢其實唔係好實際嘅，即係反而一啲實際嘅佢唔係啦，即係。 OK， 好啊，唔該曬賴建國，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賴建國係全港關注劏房平台成員，繼續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講有關於李家超上任之後嘅期望啦，政綱嘅唔同範疇都歡迎大家講嘅。有趙女士打上嚟嘅，早晨，早晨，趙女士， 早晨， 你好，請講。 我想話翻，因為我就住公屋嘅，但係咧真係好嘥咗好多公屋嘅單位嘅。即係三重名城咧。就一個單位咧，就劏三，即係劏房咁劏三個老人家住嘅。但係咧，住下咧，一年半咗咧，有兩個已經唔喺度啦，得翻一個。但如果呢一個咧住咗30年，點解唔褪翻呢個房出嚟俾其他有需要嘅人咧？呢、這個問題，第二個問題同屋署咧處理嘅嘢咧，你睇而家都好倒退嘅。即係走冷房啊，剩啲雜物嘅擠上咧，唔管嘅，一管完之後。即系冇人处理嘅， 處理冇用，處理唔到嗰啲嘢，一樣擺曬喺個樓下，一係過嘢啲事，房屋處真係要認真處理，要噴翻。 即係啲嘢擺出嚟啊！你意思話啲人？ 係啊係啊，擺喺門口嘅，擺曬門口嘅啲鞋啊啲剩，一年366都係嘅，就好似通曬電嘅啦。就如果知道有人管咧，就拎咗走咗之後咧，又擺翻嘅。 OK， 好似走鬼檔咁樣。啊，房屋處真係好退步嘅，即係我喺香港出世，我喺香港大，我住石硖尾大嘅，睇住香港啲發展嘅嘢咧，其實香港咧真係好大退步，唔係進步係退步啊！房屋處以前以我所知咧，以前人哋攞公屋咧，真係對面三間房門敲門，喺度又冇人喺度住，有幾多個人住啊？仲有一樣嘢，呢啲後生四廿零歲喺度住。住到而家成六啊，我唔知道幾多歲咧，都六啊幾歲嘅啦。咁你係老人嘅喎，係咪啊？咁老人你又唔趕得佢走嘅喎。 O、okay, K， 都係覺得要即係定期檢視一下一啲即係住得比較耐公屋嘅人入邊嗰啲嘅人數啊等等啦。呢、這個都係趙女士嘅睇法嚟嘅。聽下自己一分鐘閱讀。 一分鐘閱讀，主持陳凡，製作周偉業。 有啲书虽然厚到好似枕头咁，但系就唔太襟睇，读过一次之后就会抛诸脑后。有啲书虽然只系得薄薄几十页，但系就经得起时间嘅考验，俾读者慢慢细阅，合上书本之后仍然可以反复咀嚼。而美籍黎巴嫩阿拉伯作家卡里纪伯伦所写嘅《先知》，无疑属于后者。《先知》是一本散文诗集，讲述一个叫做阿穆斯塔法的智者，他将要乘船离开居住了十二年的奥菲利斯城，回到他的故乡。当地的居民前来送别，向先知求教各种人生的哲理。当一个教师向先知问到教育的时候，先知是这样回答的： 走在神殿的阴影下，处于门徒之间的教师，传授给人的与其说是智慧，无宁说是信实与爱。他若真有智慧，便不会令你进入他的知识殿堂，反而会引领你跨过自己心灵的门槛。天文学家尽可和你畅谈他对太空的认识，却无法将他的了解塞进你的脑中。音乐家纵使能为你唱出充塞于宇宙的音律，却无法给你捕捉韵律的耳与唱和其声的音。钻研数学和科学的人，即使可以对你讲述计算和测量的方法，却无法带领你游游其中。 这个回答都呼应了《先知》这本书的内容。《先知》并没有定下黑板的教条，宣告必须奉行的真理，而是将它智慧的结晶铸成美丽的诗句，用巧妙的比喻来到指明深邃的洞见，令奥菲利斯城的人民和后世的读者可以自己领略品味。因此虽然全本书只有大概100页，但是纪伯伦却说，先知是我思考了1000年的书。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先知》，作者卡里纪伯伦，由神星出版社出版。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昨日确诊个案就266宗嘅，咁其中牵涉到咧喺元朗牡丹金角上品火锅嘅一间餐厅啦，咁佢哋一个群组咧就扩大，就再多四名嘅食客啦，同埋一名嘅家居接触者染疫，令到呢个群组咧系去到11个人咧系染疫嘅，包括有8名嘅食客啦，同埋有2名嘅家居接触者啦，仲有一个就系博爱医院赛马会护理安老院嘅护理员嚟嘅，而呢个护理员咧系同其中一名染疫嘅食客咧系同事，咁两个人亦都曾经一齐系食饭嘅咁。咁啊，呢一个护理员咧被列为一个嘅密切接触者啦，咁去到前日咧就快速测试呈阳性嘅咁，而喺食肆亦都采集咗一啲嘅环境样本，有8个嘅就暂时都话全部系阴性嘅，呢个就系卫生防护中心嘅公布嚟嘅咁。整体嘅疫情同埋对于呢个个案，请你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有医学会传染病顾问委员会联席主席曾其恩医生，早晨。 早晨，张乐文。 早晨，曾医生。想问一下260多宗，连续两日低过300宗啦，系咪都预计一路都系呈下降嘅趋势咧，或者相对一个平稳嘅水平去进发嘅咧？暂时。 我自己都會覺得會係有啲上上落落嘅，即係會介乎即係100多宗啦。咁有陣時可能會低啲，有陣時可能平穩，有陣時可能會反彈。咁因為始終我哋社區當中一定都仲有一啲傳播鏈嘅。 嗯。 咁但係問題就係呢啲咁嘅傳播鏈係會唔會導致到大規模嘅即係人士感染咧？咁我自己又覺得未必，因為最主要有兩個原因啦。第一個原因就是大部分人咧就經過今次第五波咧都染疫咗啦。第二個原因咧就是今次第五波之後，我諗香港人都意識到打針嘅重要性，咁都打趕快去打啦。咁疫苗接種嗰個比例一定係比第五波之前咧係高咗好多嘅。咁所以我諗係基於依兩個原因咧。係，即係我覺得未必會有一個即係急速上升嘅情況出現。 所以頭先我提到話，譬如火鍋店嗰個爆發情況啦，咁就四個人就互不相識嘅，最初就係講去四個互不相識嘅食客喺5月1號咧，朝早6:30至到9:00咧喺度食個嘢啦，喺間餐廳度。咁啊，四個人亦都係坐喺個酒樓中間位置嘅四台嘅。咁而家慢慢就見到好似有啲即係群組式嘅出現啦。咁你自己都對於呢一個嘅群組嘅傳播係咪都唔太擔心咧？就算有傳播，好似聽你咁講，對於整體嗰、那個嘅風險都唔係太大。 嗱，我諗風險先講風險啦，就當你除低口罩進食嘅時候咧，個風險就已經係有噶啦。咁所以變咗就唔可以話個風險係絕對係零。咁但係問題就係話，即係喺今次事件當中，我哋即係睇到啲咩咧？就係話即係我諗食肆嗰個安排係非常緊要啦，個抽風系統、管理系統。第二樣嘢就係、是、即係相關人士，即係自己都一定要問清楚自己打曬針未咯，因為而家都未夠去到5月30號，咁即係5月30號之前，我哋需要打齊3針先至進入一啲特定處所啊、食肆啊咁樣。咁如果你仍然係淨係打咗2針的話，咁去到咁即係食飯或者進食咧，咁萬一有人即係打病毒嘅隱性患者，咁你的而且確機會感染係有嘅。咁所以我諗就市民們都要認清呢樣嘢，同埋咧就係60歲以上同埋體弱多病嘅人士、免疫力不足嘅人士咧，佢哋打3針即係我諗喺而家呢個情況咧，我諗要遵照政府呼籲，希望可以打到第4針先。 但其實只要你食飯，好似咁講，除低口罩就有個風險噶啦。你話譬如食肆睇下佢個安排點啦，或者抽風點啦，咁都仍然係有一個嘅機會係可能做到一啲短期嘅或者短範圍之內嘅一啲感染嘅喎。仲有啲咩方法可以係減少呢啲情況咧？或者今次事件會唔會都令到嚟緊放寬再下一期嘅社交距離措施嗰度有需要即係要睇緊啲啊？喺食肆方面。 但而家其實咧，即係我都可以即係譬如今次事件發生咗之後咧，都值得去諗一樣嘢，就譬如我哋而家譬如我哋醫護人員一出入啊，譬如喺啲醫院啊探病咧，咁其實我哋都好擔心，即係一啲譬如我哋講緊探病嘅人士咧，即係會隱性患者，我哋都要求佢哋可能要出示。即係嗰個當天嗰個快測嘅證明嘅，咁而家譬如你翻學啊，啲細路佢哋都要朝頭早做嗰個快測證明。咁我唔知道而家跟住落嚟，即係譬如政府睇到呢件事件之後，譬如會唔會話真係有機會除低即係口罩嘅地方嚇即係表列處所咧，可能都要額外加多一樣即係譬如快測嘅證明，然後先可以進入去當。某一個地方啦，咁希望即係盡量減少有同類事件嘅發生。 不過呢個都涉及到你點樣確認個結果係咪真係好正確去做啊？呢、這個又涉及到成個驗證嘅問題咯。又 的而且確係啊，咁即係所以變咗我哋都即係譬如講緊私家醫院，佢哋而家都即係都起碼一定要做先。咁你起碼 即係我諗係個意識上同埋習慣上俾相關人士去即係去睇下佢哋會唔會遵守。 OK， 另外衛生防護中心尋日就提到話，隨住一啲個案數字回落啦，就會重啟一啲比較深入嘅個案追蹤，但係咧就唔會獨立公布嘅。你點睇呢一個做法呢？即係所謂唔獨立公布，對於市民嚟講，又係咪可以即係得到更加多嘅資訊，去避開一啲嘅風險咁樣咧？ 我自己覺得就佢肯咁樣做翻的話咧，咁其實係好嘅，因為咧就我諗佢哋喺個流行病學追蹤各方面，可能都停了一段即係頗長嘅時間咧，因為嗰陣時個數字可能比較多啲啦。咁但係問題而家你去到即係譬如百零二百宗、二百零三百宗，其實有資源有人手咧去做翻相關嘅嘢嘅，我講尤其是流行病追蹤，咁但係問題就係話唔公布依樣嘢咧，我自己覺得就睇翻佢哋有冇揾到一啲重大事件啦，或者一啲即係可疑事件，或者係值得社會關注嘅事件咧，我仍然希望即係有關當局佢哋可以實時去公布，同埋讓市民去提高警覺啦。 嗯，整体你觉得，譬如针对今次呢间涉事嘅火锅店啦，先提到佢哋有啲嘅即系传播链嘅出现啦，你觉得佢哋系咪需要停业，或者个停业时间要几耐咧？ 嗱，通常个停业咧，我自己觉得都系应该有需要嘅，因为最主要就系厘清即系仲有冇一啲嘅即系情况，我哋系继续。是發生即是去過當其時地方的客人呢是有驗疫啊等等。咁通常就一個禮拜一個禮拜。咁如果一個禮拜即是個事件即是或者相關的個案冇話再多的時候，同埋喺環境樣本我哋都確立咗啦，反覆做都冇的時候呢，咁我覺得就可以再開始返驗啦。 嗯。 因為一個禮拜最主要就是那個我哋讲紧嗰个即系嗰个潜伏期啊。 嗯 ，OK。嗱，而家你见到而家第五波感染嘅人数都相当多啦。亦都见到喺打咗两针嘅接种率咧，都系过咗八九成咁样噶啦。喺香港嗰个社区，可唔可以话已经系有一个嘅群体免疫？所以就话，就算有一啲零零星星嘅传播嘅情况，都唔需要太担心，或者去。一个咩情况叫做系已经达到群体免疫嘅咧？要睇啲咩指标咧？ 我谂就群体免疫嗰个情况，即系呢个系一个相对性啦。即系我谂永远就系而家依刻系比起几时嘅群体免疫系好啲咧。我谂一定系同第五波之前比嘅。咁亦有啲人就都成日都会问我就系话。喂，今年即係母親節喎，咁樣舊年同期又係母親節之後就即係有爆疫啊咁樣，咁我話唔可以同日而語嘅，因為最主要就係嗰陣時我哋個接種比例冇咁高啦，咁而家個情況又好唔同啦，咁所以我諗永遠係一個相對，冇一個絕對性。咁第二樣嘢就係話，我諗點樣去睇我哋嘅疫情？我諗唔係淨係睇。市民去情報，亦唔係睇我哋核酸，我哋都要睇翻有啲嘅環境樣本，譬如我哋而家有嗰啲污水嘅即係個污水處理樣板嗰、那個偵測嗰個情況係點啦？另外就係圍封強檢個情況係點啦？即係咪都係同步一齊係回落？咁如果凡親我哋有一啲當中嘅指標係反彈嘅時候咧？咁我諗有關當局其實都會應該要盡早話俾市民聽。 嗯，見到孔凡嘅教授都話，而家香港社區已經有自然屏障啦，加上有高接種率啦，所以就建議可以取消熔斷機制嘅。咁你同唔同意咧？如果係要取消，真係要考慮啲咩因素去評估咧？ 熔斷機制我自己覺得就的而且確可以諗去取消嘅，但係喺咩情況下可能要再引入翻咧？就係當你嚟自某一啲嘅地區，佢哋發覺有出現一啲高傳染性、高致病性嘅變種病毒嘅時候咧，可能有機會需要睇一睇有冇機會要即係開啟翻。咁我哋最緊要知道就係熔斷機制，只不過係 嗰陣時嘅成立最主要就係因為要睇我哋酒店房間會唔會容納唔到咁多即係咁多旅客翻嚟。咁依個係我自己覺得即係反而酒店房間嗰個要睇一睇。咁另外就係、是、我哋講緊就係嗰、那個最低個即係保護點保護香港就係、是、相關人士一定要強制隔離同埋一定要做檢測核酸嘅檢測同埋快測每天。核酸嘅檢測係有助我哋去揾有冇一啲新嘅變種病毒，即係佢到埗之後。快測就係讓我哋知悉相關人士係咪有感染，而盡快將佢搬離開喺即係嗰個指定酒店，而係送到去醫院隊當中。咁所以我諗即係其實依一個係我哋個 bottom line， 即係我哋個底線啊。 你覺得而家近日嗰啲輸入個案都有少少上升嘅趨勢啊？你覺得輸入個案嘅風險，或者呢啲變種病毒透過輸入嘅途徑入嚟香港，去到社區有傳播或者散播嘅風險有幾大啊？ 基本上經過我哋咁多波疫情之後咧，我諗我哋應該知道有啲咩機制係去保護我哋香港外防輸入嗰方面。咁其實而家就上升嘅趨勢，唔需要話太過擔心，因為因為我哋開放翻啦，多咗航班翻嚟嘅時候，咁的而且確係會有多咗輸入個案都未定。咁但係問題，依個個案係咪我哋可以接受咧？相比起我哋自己本土嘅社區個案，即係個比例上仍然係相對地比較低啲嘅。 OK， 好啊，唔該曬曾其恩醫生。曾其恩咧就系医学会传染病顾问委员会联席主席嚟嘅。讲下外面嘅天气，而家气温咧系25度，相对湿度咧79%噶。今日千禧年代咧嚟到呢度差唔多啦，听日再同大家见面，拜拜。 翻学啦，终于可以见翻啲同学仔，好开心啊！ 校园生活当然开心啦，但系要谨守原则，你又知唔知啊？ 紧知啦，一定要做好个人防御措施，经常清洁双手，注意咳嗽礼仪， 时刻都要正确佩戴口罩，避免同其他人面对面密切接触。 仲有保持健康生活习惯，注意均衡饮食，多做运动，有足够休息同睡眠。 仲有 要尽早接种疫苗，抵御病毒，校园生活就可以开心又安心啦。 基本法一分钟， 陪你讲生活中的基本法。 哇，日本、英国、西班牙，你本护照有咁多别致嘅印章嘅？ 系啊，嗰时谂到想去边。第二日就即刻孭起个背囊去搭飞机啦！ 呢种生活真系任性啊！ 因为基本法令我哋可以话飞就飞啦。 律师谭允熙， 根据基本法第31条，香港居民有旅行同出入境嘅自由。不过如果香港嘅疫情好严峻，香港政府对抵港嘅人士会实施唔同嘅入境防控措施。防止病毒从外地输入，依个系一个好重要嘅抗疫屏障，符合公众利益同法律上嘅相称原则，合乎基本法。 系咧，如果我有多一张船飞嘅话，你会唔会同我一齐走啊？ 都系储多少少旅费先再谂啊。 基本法一分钟，陪你讲生活中的基本法。